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嘿、hey, 各位，清晨7点钟，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今天是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 青年节。所有的青年还有内心依然年轻的你们，节日快乐。 哎，祝大家年轻的自己节日快乐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让你想起来你当时还在运动场上来奋力拼搏，或者是和那些爱情当中的小情绪。这首名字叫做爱情公投，在爱情当中的这种篮球般的转换哈。 来，新年节快乐，送给各位早安闹铃清醒歌，爱情公投。 如果爱情真的能够起风难受，我才承认不顾一切勇敢往前冲，遇上了你我手足无措，坠入陷阱已经不能掉头，一直回报难捉摸、oh, 如果爱情就像感情另一场棒球，我带你走，天真浪漫以为很轻松，谁料到你技术纯熟，都出变化就那么猛， 就 BAD 之前的一首单曲《爱情公投》，听这首歌曲就感觉满满的正能量，然后早晨起来非常非常有活力的感觉哈。 早上带一下节奏，把大家带回年轻的时候。刚刚已经祝愿过各位青年节快乐了。 嗯， 那一开始呢，我们要不要先看一下今天是哪十位青年获得了我们的签到前十名呢？ 十位好青年的感觉啊，好呀，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哈？ 来点名了，第一名林瑞牧原，第二名雪莲，第三名王景言，第四名阿乐，第五名果果2007。今天是老听众居多哈。 是，来看看第六名呢，是不吃鱼的猫，第七。 七名是张了张，第八名是三个 Y， 第九名是快乐的小猪，以及第十名是玄 Z。 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在青年节这一天你们是十佳好青年了哈。 嗯，我记得前两天的时候林瑞牧远给我们发了好多自己在密云水库拍的特别漂亮的照片。 嗯， 各位青年们趁着这大好的春光啊这么棒的天气赶快要出去走走看看了。 好，来看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晨的南郊关上台的气温是11.6度，受到华北上空整个晴空区的控制，白天依然是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的，气温上升比较快，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7度左右，非常的舒服了。 嗯， 适宜大家户外活动还有出行。还是那句老话哈，太阳好的时候这紫外线就特别强，所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了。 是，老话是注意防晒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晴天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晚上呢是这个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啊，刚才呢说到了今天的天气呢是非常晴好，我觉得在青年这一节这一天应该能够给我们不一样的好心情，因为作为青年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大太阳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就像早晨7、8点钟的太阳。 7、8点钟有点过分了吧，反正我现在不好意思说自己7、8点钟。 你都不好意思，你说我这，哎呦，没有办法，脸比较大就是这样哈。 今天早上呢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像华子说我第一次签到哈，拿到了第28位。没关系，不要气馁，再接再厉，我们每天都有签到，希望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的身影。 对， 还有各位呢今天在签到的时候都会卡着七点这个点儿这儿话不能乱加哈，哥们，然后来点我们这个签到情况。那今天早上呢可能大家在7点钟签到的时候会收到我们的一条推送，哎，是不是收到了呢？对，没错，如果没收到的话发送母亲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们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我们要有这个见面的活动了。 对，那今天青年节呢我们估计大家都在猜我们的话题，但我跟你说啊，我们的节目的特点就是 剑走偏锋， 就这么让你 不按套路出牌。 对，就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本身估计很多人说啊，青年节我们是不是应该说说青年节的话题，我们是要说青年的话题，但是不能光说你自己啊，还要说说在下周即将到来的这个母亲节当中你跟母亲之间的一些故事。 其实我们想聊聊妈妈，哎，过青年节时候，就是妈妈年轻时候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哈，我记得大家就特别爱晒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嗯， 然后呢有人说，哎，我来晒一下我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对， 那时候没有 PS， 不化妆，哦，真的是素颜女神。突然发现说，哎呦，妈妈那个年代真的好好看啊。 嗯， 但是也有人跳出来真相说，因为那时候像素渣啊。 哎，别这样， 这种朋友就送回去好了。 对啊，我说，我跟你说，这种人就杠精，你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就千万不要把这个事事要怼的这个态度带到生活当中来。但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呢下周也还将举办的是百字情书母亲节的特别的企划活动爱的相聚，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会发出这样的一份召集令，我们来听听到当天我们可能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来先听听我们新鲜出的这条片花好不好？ 是爱的相聚。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你总是目送我的背影，目送我的背影。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主持人静瑜郭鹏邀请听友一起陪伴母亲过节，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报名参加。5月13号下午，让我们以爱的名义相聚。 哇哦，爱的相聚， 是被自己感动到了啊。 没有 这么好呢， 没录的那么好，是想要看看大家的故事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妈妈年轻时候的事情。 哎， 大家可以给我们晒晒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哎，那如果现在正在开车，手头没有，可以跟我们说说妈妈年轻时候的故事。那么下个周日的时候哈，我跟郭鹏，哎，我们就会在我们北京电台等待着各位带着母亲来跟我们一起参加了。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要号召大家在这个微信上报名了啊。我们呢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母亲之间的故事，包括把她的照片发过来，然后呢同时要留下你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对不对？ 对，之后会跟你联系的。我们也希望很快的见到您还有您的妈妈。 是，好了，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送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周杰伦呢是超级爱自己的妈妈，也叫叶惠美嘛。 嗯哼， 他专辑名字就是这个啊，所以呢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听妈妈的话。 别人在那看漫画，我觉得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

来自于 Tony DeMille 以及 Eric Said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Imagine。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这个我就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呢，来说一说自己跟母亲之间这个年轻的时候的故事，会特别有意义。因为我觉得年轻嘛，年轻人我觉得就像是这个朝阳一样啊，就是特别喜欢蓬勃和特别奋斗的感觉。但是呢，你现在看到自己的父母，可能会很难把他们和他们年轻的时候蓬勃的样子联系在一起。但我觉得今天可能会有一个机会，让你重温一下他们原来年轻时候的一些故事啊。 我真的忍不住要感叹一句，你们的妈妈都好漂亮啊。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自己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啊。 是。 还有像商坤这位朋友，哎，我真的要给你大大的点赞了。他发来了四张照片的拼图，分别是自己，然后老妈年轻的时候，然后自己小时候，以及自己刚刚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抱着他的照片。 对， 你对比起来发现，我给你认证，你绝对亲生的。 而且我觉得就像是双胞胎的感觉，真的五官啊各方面啊确实很有意思。我觉得 就有一种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不是你这歌怎么 唱？ 哎，你自从去了老白节目以后，现在就是歌是张口就来哈。 因为老白说，我跟那个艾柯比起来，我不走调。 干嘛还这么傲娇的，一脸傲娇的感觉啊？然后小宇宙呢发了一张照片，是他现和妈妈现在的在一块的一个照片啊。妈妈也是一脸傲娇的感觉，挺自豪的感觉。我有一个特别棒的小棒的姑娘哈。 是，还有特别好玩的麻雀跟我们说，丈母娘算吗？我丈母娘正年轻，她发来了一张照片哈，我有点傻傻分不清楚。 对， 就是看起来都特别年轻，而且呢还有一个小男孩，我想知道这是你儿子还是你小舅子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因为这个特别年轻的这位肯定就是他丈母娘无疑了。 对对对对。 那边上呢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那这就有点分不太清了。这是您太太，您小舅子，还是说？哎呀，这一家人年轻，你说也容易造成困扰，大家不太好区分这个辈分。 对对对，这个他们是在一片这个油菜花地里啊，后面还有个大象吧，这应该是。看起来感觉特别的有意思和温馨的感觉啊！也希望大家把这更多的照片来发给我们，越来越好呢。发了一张母亲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哎，真的，我觉得洋溢着一种非常纯真而幸福的笑容在脸上，是不是啊？ 对，还有朋友呢，现在比如说在开车，手机里面没有存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没有关系，来跟我们讲一讲哈，妈妈年轻时候的故事。李明说，我妈是妇产科医生，就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吧，她结婚当天直接丢下亲戚去接生去了。厉不厉害？666 是，我觉得首先要为这种精神来点赞啊！这确实有的时候呢，这个工作呢特别特别的认真，而且呢确实只有很有职业操守跟职业精神哈、啊。当然呢，我觉得能够让自己跟妈妈联系起来的，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照片以外呢，其实原来我估计你小的时候都被妈妈带着去看过一些儿童剧，或者是去参加过一些演出。那么现在的家长跟孩子呢一起玩起来的演出呢，可能相对来说机会就不算特别多了，对不对？ 那给大家推荐一台吧，在5月27号。有一台亲子互动节目《童年》，一台异想天开的亲子音乐会将会在古土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男高音歌唱家薛浩寅，女高音歌唱家王庆爽，两个人将领衔登台。80后的父母将带着自己的孩子唱起自己小时候唱过的一些童谣。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啊！就是感觉好像瞬间自己也变回了孩子的样子哈。当然呢，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今天晚上9点的《筑梦新时代》5月的鲜花全国大中学生文艺晚会。将会在这个央视的1套来播出。这一次呢，为什么会引起关注呢？是他们首次尝试打破了广播电视和网媒的这种界限。主持的阵容方面呢，不仅有任鲁豫和李思思、尼格买提三位央视的青年主持人，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知名主播淡如和段纯，以及在校大学生关晓彤、青年代表主持人蓝宇和白影等等。也是打破隔阂的感觉，好像还比较新鲜啊，这感觉。 现在就是一个网媒融合的时代，我们的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传达出来的精神和 和内容。 嗯， 就像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妈妈年轻时候是什么样的呢？妈妈年轻时候的故事都讲给我们听吧。 嗯， 别忘了妈妈也曾经是少年。 怀念从种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只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番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 是少年，这句话呢我觉得送给妈妈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很多人呢把自己的妈妈的照片都现在已经发到了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但是提醒大家的是啊，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下周我们的这个活动，然后呢你同时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手机号码来发送过来，对不对啊？ 是，带上手机号码，我们邀请您参加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哎、是的， 就在下周日下午哈，静瑜跟郭鹏在这里等待着你，带着妈妈来跟我们一起玩。 对， 听说谁说看不到爸妈蓬勃的样子哈、啊、我觉得我爸妈一直特别蓬勃，比我还蓬勃。 是， 别说五四了，过儿童节都很有活力，现在已经成为了幼儿园的明星家属。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源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川一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川单一。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多，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以及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你总是目送我的背影，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主持人静瑜郭鹏邀请听友一起陪伴母亲过节，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报名参加。5月13号下午，让我们以爱的名义相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上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我们在早餐搭配水果的时候，很多人经常会选择苹果。有一句俗话说，每天一个苹果，医生也会远离我。那么在选择苹果的时候，很多人会不喜欢这些摸起来光光的苹果，因为觉得它们好像是打了蜡的，这吃起来可能会不安全。但其实呢，苹果的表皮会自带一些天然的果蜡，还有一些为了便于保存打上的食用果蜡，都是非常安全的。只要您在正规的渠道购买苹果，在洗干净之后直接啃着吃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好了，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是来自自然卷的天气晴。如果您也想为我们推荐音乐早餐的话，可以发送音乐早餐四个字加上歌曲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8月8日天气晴， 满分，音乐早餐。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又是由静瑜亲手为大家端上了今天早上的音乐早餐哈， 热乎乎的哈，趁热吃，吃饱了之后，大家今天好好上加油上班。 是， 因为这周呢，我觉得挺幸福的，大部分人都是上三天班，然后又有一个周末可以休。 对，非常幸福，而且今天你看，马上要到周末了，又迎来了我们自己的节日青年节嘛，对不对哈？ 嗯。 每个人呢，可能在这一天，我觉得都会有点这个阳光满溢，或者是非常朝气蓬勃的感觉。同时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想晒一下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然后说说妈妈年轻的时候的故事，你去了解一下自己父母年轻的时候的故事，你会觉得哎，他们那个时候也是80年代的新一辈哈。 是静哲维特别可爱啊，跟我们讲讲妈妈年轻时候的故事，说我妈妈是英语老师，还是我的初中班主任。然而 我怎么感觉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基本上哎，小的时候有没有印象，就是班里面可能有老师的小孩。 有。 其实我真的还蛮同情他的。 对，就是他们基本的就是跟自己的父母是同步的，对不对？然后不管是上学还是放假的时间。 对，然后补了一句说，然而我的英语成绩是最差的，你们就脑补吧。 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啊，这个估计回去以后妈妈都不干嘛，是吧？ 嗯 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nnie Utah 元气少女呢，给我们发来一张自己妈妈的照片，然后呢，确实呢挺雍容华贵的，看着感觉穿的扮相，一看就是非常精神的人啊。然后元气少女呢自己说，过年的时候呢过来看我给妈妈照的，没有更早的照片，但是她在我心中永远年轻，她是我最爱的女英雄。 我还有特别羡慕的是小静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她说你们看看哈，右边是我的妈妈。这是她和最好的闺蜜照的。 嗯， 现在呢，她的闺蜜就是我的婆婆，这都是我的妈妈。 哟，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羡慕哈。啊，这个 Happy 给我们发来两张照片哈，一张呢是这个她和这自己的高大帅气的儿子一起照的照片，然后另外一张呢是，也是她和她这个 两个人的萌拍哈。 对， 不过呢， 这个是有点猫脸那种萌拍 啊，有点可惜。Happy 给我们补了一句说，因为儿子现在在国外，所以真的很想参加我们这个母亲节的特别企划，可是没有办法。 嗯， 那如果妈妈就在身边，也能够在下个周日来参加到我们的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发送自己的手机号码来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 是， 像小静刚刚，我觉得你可以带着自己的妈妈跟婆婆一起来，两位妈妈一起来参加母亲节的特别的活动。 嗯， 期待见到你们。 是的，期待见到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文娱方面的相关的内容啊。郝云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不太陌生的，因为大家能够想到他这个名字的都是京味的说唱以及风趣的言谈哈。最近呢，郝云为自己为期2年的冲动巡演是出了一张全记录的专辑，而且呢，最近呢可能是要举办一次个人的专辑的签唱会了哈。 嗯，这个签唱会叫做《乐人 Life》，郝云已经举办了这一次的演唱会哈。 嗯， 他推出这张专辑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只听专辑，要多看一些现场 Live 的演出。 是， 自己花了2年的时间做了一次冲动巡演，那也要用一张专辑的形式把这次巡演记录下来，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他的热情。 是郝云的最著名的一首歌曲之一，来听到的是这首单曲《活着》。 地上的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他们拿着苹果手机，他们穿着耐克阿迪，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它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虽然它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它很难过。我悄悄地许下愿望，带它去蒙古国，慌慌张张生活。是那一点点小积蓄， 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学会知足而常乐，可万事都一笑而过，还有什么意思呢？ 郝云很有意思啊，这个他自己说万事就这样而过还有什么意思，但我觉得他怎么唱的这么有意思呢哈。 活着来看看自己啊，跟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是。 那很多朋友呢已经发过来了自己的照片啊，还有参与我们的活动，像菲欧娜菜。他说我要报名，单身的时候我每年都带着爸妈出去玩，今年我要结婚了，那没有空带老妈去旅行，我就想给她过个不一样的母亲节。 是。 这个选择非常对。 我觉得很好、啊。 对，带着妈妈来到电台，然后来见一见每天你都在听的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吗？ 就给自己再加点戏。 是，这个你总是喜欢站到这个舞台的 C 位啊。 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带着妈妈去插花，然后在现场把你们一起做的这个插花的作品啊再送给妈妈、嗯、其实有很多现场好玩的互动的游戏环节都期待着你来参与。 对，有可能还会拍一段丰富的小视频来丰富一下你的业余生活哈。稍后见。 媳妇儿，五一去哪玩？ 去哪玩不重要，重要的是带上它。 谁？ 美摄 APP 啊，拍摄不限时长，高清黑科技，还自带美颜效果，1000万人都在用。 视频大片交给你， 美摄 APP 升级你的视频体验，美丽的美，摄影的摄，请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Baby, don't know I've given this everything, baby, honestly. Tell me what you've done for my life. 有个世纪未解的难题，就是 Charlie Puth 的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呢？高音一出来，我跟你说真的，每次都有一种要酥掉的感觉啊！ 他估计自己也很困惑吧，我怎么唱歌这么好听呢？ 他会有这么自恋吗？ 那多出几首专辑给大家吧。 是、 Charlie Puth 的很多的新歌也进入到录音阶段了。不过新专辑呢，今年可能看不到了，2019年面世哈，并且呢，新一轮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在筹备当中，请看到明媚挥动的双手，来北京，来北京 ！Charlie Puth 赶快过来！当然呢，最近有人说呢，他可能秘密出现在某录音棚当中，为自己的新专辑录制最后一首歌曲。哎，这个说明其实前面已经有很多歌曲都已经录制好了，对吧？很多人呢也在猜测这是不是他回归本色的一张专辑。但是呢，据某工作人员透露，他将给观众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哈。 然后很多歌迷啊，就类似于像我这样的迷妹，就在网上留言说，真的假的啊？等专辑都要等疯了。 对。 不过我更加期待的还是这个巡回演唱会哈，世界巡演会不会来到北京呢？去现场看一看他的 live。 如果来的话，我相信我跟静瑜，我们俩其中之一一定要去一趟，对吧？另外一个人呢，就守候着准备做早安 DJ 在线就 OK 了哈， 带领大家哈去现场感受一下气氛。 是，继续来看一下啊，由段连明明指导，郭金杰、刘烨以及这个李子雄、洛言、杨晓丹等出演的喜剧电影《误入江湖》，近日是曝光了概念海报啊。 这是定档在2019年的春节档哈，想想春节档现在都已经这么早定档了， 太拥挤了。 不过你再回头看一眼，已经不早了，这2019能想象吗？2018这小半年就过去了 啊，真的吗？ 5月份了 哦，还真的是哎， 对呀、春节档上映哈，这个故事呢依然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套路江湖故事，就是一心想实现财富小目标的有志青年五六七，意外的碰到了很多的奇葩人物。 他这名字也挺奇葩的啊，五六七哈，五六七呢发现社会就是江湖，江湖就是套路。电影当中呢，五六七如何玩转套路是最大的卖点。我跟你说。播完这一条资讯以后，我人整个不好了。本来今天五四青年节，我挺高兴的。一听你说小半年都过去了啊，这时间真的是过得有点快。 没关系，你要继续保持刚刚的那个态度。我们是七八点钟的太阳，七八点钟的太阳就要收听七八点钟正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 好，早安音乐秀。那我们接下来呢，听到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男孩别哭》，来送给各位啊。 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他拥有不限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就会静静歌唱。他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轻轻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街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那样般光洁。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热闹。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它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呢？爱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和我的朋友，静静的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般光洁，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u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gain boy boy boy solu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a da da da da don't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海龟先生的一首歌曲《男孩别哭》啊。在今天的青年节当中，我觉得不管有多少伤心事，你都应该变得坚强起来了哈，千万不要哭出声来。 小的时候在哭的时候，妈妈一定会哄你。 对， 像刚刚啊，有一朋友说小的时候这个妈妈一直是在住外的，每一次呢妈妈离开的时候自己就难过的哭，现在呢妈妈陪伴在自己身边了，哎，带她来参加我们下周日的活动好不好？ 对，我觉得可以带妈妈一起过来，顺便来分享一下你们之间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哈？ 嗯，还有货车司机也给我们讲了故事啊，他说我母亲呢曾经是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貌似从小到大我都飘着这个消毒水的味道，就我身上哈、啊，同学当中很有辨识度。虽然母亲已经年近花甲了，但是照片上的母亲依旧非常的年轻美丽。也希望母亲青春永驻，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天使。 非常好，非常好，来欢迎大家继续把自己的这个和母亲之间的故事，包括他们年轻时候的一些故事，包括他们之间和你之间的一些照片，能够发送到我们早音学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在你心目当中母亲年轻的时候什么样子和什么样的一些容颜哈？ 就是现在。他们依然年轻。 换上一条鞋，现在该趁热打劫。我的梦不是未来，就是现在。我的梦不是未来，就是现在。 千禧年。前夕我在录音室哭泣，累积的潜力都是岁月留的痕迹，哪里有龙我就往哪里努力前进，但我的梦想就像谈不成的恋情，像摸不着的星星，就像罗小虎和四一，你们一家要靠近但最后只敢受打击，生命是自由搏击，几次跌倒几次爬起，这是一场 party， 这是一场革命、现在命大于其是什么定义、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This is our time， 见证全世界都变了，现在 现在终于明白

Good morning, hello，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运动当中不能急功近利，而要循序渐进。很多人呢，平时都不注意身材管理，遇到一些需要看身材的场景的时候，就开始临时抱佛脚，过度训练、过劳训练、极端饮食，这些呢引发的健康问题，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呢，不要报复性的运动，平时就应该养成一些运动的习惯，就像小学、初中暑假开学前彻夜补作业一样。其实这些道理一直都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谈到运动，我们几乎呢都会讲到循序渐进这个词，因为这是最让我们去担忧的问题。所以呢，建议运动当中如果出现不适或者关节疼痛的话，那么就要先停止这项运动。不要感觉这项运动还可以或者动作很简单，就忽略了运动本身当中所给你带来的一些不适。下一期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关注那些能够让你长期坚持并且安全有效的运动。好了，马上要到周末了，所以呢，今天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继续为你送出的歌曲来自 Emily 以及 Imagines， 也希望这首黄金时代的 Funky 单曲能够伴你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下周我们早安快跑再见，各位 And no Corrida。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好了，刚才呢是我为大家送出的这一期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啊，有的这个 Sunny 呢说有没有 Running Time 的歌单，跑步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去想听啊，那我觉得日后呢我会把最近这几周的这个 Running Time 的歌单来整理和总结一下来发给大家好不好。 嗯，是，各位可以在这个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回复关键字索取歌单啊。 嗯， 他们每天的这个歌单也是一直在推送的，大家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回复档期的日期就可以收到今天早上所有你在早音乐秀听过的歌曲的名字， 是包括呢音乐早餐以及早安快跑当中的一些音乐和歌曲，大家都可以找到哈。啊，当然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青年节，下周是母亲节，所以呢我们今天想晒晒妈妈年轻的时候照片，来说说妈妈年轻的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很多人发的照片以及故事还挺让人感动和挺让人惊艳的哈。 刚刚说到的藏起来不让你找到，发过来了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还有妈妈抱着自己，哇你那个时候好小好可爱呀、啊、 好小一只的感觉， 对，就特别想捏一捏的这种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哈，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是硬和我们这个青年节的这个主题， 是 同时也想问问妈妈年轻时候的一些故事。下个周日母亲节的时候，早安音乐秀想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哎、是的啊，大家呢把自己的，如果想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话，请大家把自己的照片或者是自己想跟妈妈说的话，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就 OK 了，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啊。 对 ，Jessie 跟我们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我都觉得妈妈是个严母，但是工作了之后呢，我们之间换了交流方式、 嗯、 我才发现啊，其实他是一个特别可爱有趣儿段子手，感觉像个九零后、嗯、比如说我妈喜欢看花千骨爱玩那个 Snapchat 月后积分哈、 哎、很厉害啊。 是，他说在我的带领之下呢成为了网球迷，他最喜欢的网球选手是瓦林卡，有的时候还会熬夜看他的比赛。哇，是瓦林卡啊，真的是一个潮妈是不是啊。 对啊，发了一张去年的时候带她去看中网的照片，妈妈特别的精神、嗯、 对， 给我们带过来自己的手机号码，期待可以在下周日见到您和你的妈妈 Jessie。 嗯，那如果 Jessie 的妈妈来看了我下面要说到的这件事儿的话，我就真的认同你妈妈绝对是个大潮妈、啊、 肯定疯狂打 call， 待会儿肯定就跑出来说，哎，我妈支持哪位选手还给人投票来着。 是，来看一下啊，最近呢这个偶像练习生呢是算是话题度仍然是升温的啊，但另外一档精心打造的中国女团的竞演养成秀创造一零一呢，也是以高热度和高收视率啊、也算是一个最近的炸屏表现的一部这个热门综艺了哈。嗯， 这也算是大家对于这个偶像榜样的需求吧。 嗯， 像之前的时候我们提到过说，哎，像 SHE 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可是现在的年轻人感觉好像跟我们当时在追的偶像也都还一样。 是， 那偶像练习生呢是打造男团，创造一零一呢是在打造女团。 对， 最近播出了第二期，抢位选手的表现让人非常的亮眼哈。 嗯， 有两位新 pink 的优秀的小姐姐吴千莹和高颖熙，他们的舞蹈和表演技能都是满分。 对， 从 T 管 B C 再到 A版，在101位无敌的少女当中只精选11个人的 A 版踢馆成功、 嗯、是挺厉害的啊。你要知道两期播完之后，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潜力股和绩优股的选手，而且姑娘们这种跨越自我认知的这种迷茫，冲破一切阻碍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励志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两档综艺节目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个词叫做 C 位出道哈。 C 位的意思就是站在 center 中间位置的意思，也有人的翻译成 carry， 不管怎么说就是要站在舞台的最中央的感觉了，对不对哈？ 来，光芒照耀着他们，创造101的女孩们带来的主题曲《创造101》。

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也知道我的一些特点了哈。这首歌曲呢，这种 funky 的感觉一定是我来给大家选取的，就是我喜欢那种非常嘹亮的，然后非常有节奏感的，能够在早晨把你的情绪完全点燃的一种歌曲。 讲了这么多，简单两个字可以形容一下郭鹏的选曲风格：抖腿，不抖腿不成活啊！ 是是是，抖腿抖腿抖腿锅啊！有人说原来叫我叫节奏锅，那现在我觉得抖腿锅也 OK 了哈。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 Tower of the Power 带来的一首歌曲 Sold Out。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一个跟电影世界杯有关系的电影。其实我们知道今年马上要办世界杯了嘛，对吧？ 是的，而且我们早安音乐秀将和晚上娱乐最王牌联动，为大家送出世界杯期间的一些精彩的状况。 想想都感觉很兴奋呐、啊，对不对？但是其实20年前的那次世界杯，可能是我们80后这一代人就是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届世界杯了。98年世界杯在法国举行嘛。那《西小河的夏天》这部电影呢，是定档5月25号，讲述的就是1998年的世界杯之际，发生在绍兴老台门三代人之间的一个故事哈。 这部电影呢，曾经获得过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竞赛单元的观众选择奖，并且入围了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而且还有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我觉得题材哈，这个小角度切口切得挺好的。 是 98年，20年前，而且跟世界杯有关系。再一个呢，小地方绍兴老台门，而且是三代人之间的故事。西小河的夏天，5月25号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是，那另外呢，是来自于张雪莹和秦俊杰等主演的新版的电视偶像剧《泡沫之夏》，5月8号将登陆爱奇艺的爱青春剧场了啊！ 这次是真的选择了《泡沫之夏》当时这个原版小说当中的差不多年纪的这个主人公来演哈。张雪莹、秦俊杰都是这些年涌现出来的，非常有潜力的青年演员。还记得最早的一版的《泡沫之夏》，还是何润东担任制作人，大 S 还有黄晓明他们一起演的。 大家都觉得他们的咖位就是算还是够大了，但是就觉得好像年龄真的有点不符合哈。 演出来怪怪的，只记得他们还爱过了。 想了，紧握的泪丝飘落，你的脸一闪而过，直到一丝线索在这个时刻，我认真没有问出口。我记得我爱过，哭着要不回那些快乐，把情绪先控制，把我泪流成河，把你所有鲜血勉强不得。我记得我爱过，也懂了你感情上的转折，泪湿透了纸鹤，爱斑驳你说只是朋友，我配合得很难过，你眼神在闪躲，在这个时刻还有什么你没说。你低头擦指甲油，数着樱花有几朵，画面感很温柔，我却心酸着你几次沉默冰冷对我。我记得我爱过，哭着要不回那些快乐，把情绪失控着，把我泪流成河，把你所有鲜血勉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27度左右，大部分时间体感舒适，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川一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穿单衣。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歌手们准备演唱会的情况。杨丞琳内地巡演即将启动，首站选定广州，并且特别在520表白日举办，届时将利用广州鸟巢碗形设计的特点，打造比香港红馆更高能的360度空中旋转四面舞台。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演唱会由杨丞琳亲自担任总策划，从曲目设计、演出设计到舞台设计等部分的创意和细节亲力亲为。另外他也谈到了《青春住了谁》与吴青峰的合作，坦言两人就像知己，默契度之外，很多想法和价值观都十分一致。再来关注昨天张杰2018 We Live 巡演发布会在北京鸟巢文化中心举行，6站7场演出行程在发布会上公布，其中北京演唱会将于8月11号举行。作为张杰的第四轮巡演， We Live 既代表他对未来流行音乐的探索和尝试，也包含他和歌迷对未来鸟巢开唱的约定。据了解，张杰的第13张个人新专辑也将于下半年发布。最后来关注 Creamfield 电子音乐会，5月12号到13号在雁栖湖高尔夫俱乐部举办。年仅21岁的百大 DJ 第一名获得者 Martin Garrix， 感动无数电音粉丝的 Alan Walker， 还有高冷又亲切的 Diplo， 来自英国的 Trance 三人组合的都将亮相，为电音迷妹带来一场精彩表演。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区事故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进城方向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单曲来自于 Aline 带来的太 nice 啊，这个如果不说的话我还以为这是一句夸人话呢啊，那实际上在歌曲当中呢也是反复的表现出了自己对这个词的理解。好了，8:38，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呢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要跟大家来打声招呼了，因为今天呢确实是这个大晴天，而且呢天气非常晴好，我觉得今天呢也算是一个阳光满溢的时节，让我们青年有再次朝气蓬勃的一种感觉哈。 嗯，除了说说我们的青年，也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们的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今天呢来跟大家晒一晒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妈妈年轻时候的故事。 对， 很多的朋友依然发过来了自己跟妈妈的合照，真的只能感叹一句说你刚刚说感叹你妈妈真好看，现在说真的是亲生的， 是 特别像。 对，就是你会发现呢，这个有的时候你现在在跟妈妈比较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容貌上的一些差别，但是找到他们年轻时候的一些照片的话，你会发现哎，真的还感觉真的是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的重点不在这五官，在神态。 哎， 你会发现神态是最难模仿的，就是因为这个常年的生活在一起，所以你们会其实有一些自己觉察不到，但是别人一看就能看出来的， 对， 就是这种小默契在里面哈。璇儿给我们发过来了自己跟爸爸妈妈的这个合照哈，爸妈真的年轻的时候简直就是俊男靓女啊，都是俊男靓女的类型。然后他自嘲了一下说，然而并没有遗传给我 啊。是吗？ 不过我妈性格没我好，她老发火，但即便是这样我也好爱她呀，因为她也很爱我。 嗨，不能老说自己妈妈这个老爱发火，可能妈妈刚刚过了更年期，这个期间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哈？这个藏起来不让你找到呢，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他妈妈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哎，那个时候的人，你说起来哈，这个不管呢像素高不高，但是总会在眼神当中找到一点这种光芒的感觉，对吧？现在大家有的时候喜欢戴个墨镜啊，或装个酷之类的，好像跟当时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还有橘子酱，你爸妈真的好时髦啊！现在看看爸妈一起合照的这个照片啊，妈妈是格子裙，粉色的 这个衬衫， 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泡泡袖，以及穿着丝袜跟高跟鞋。 对， 爸爸呢就是非常休闲的这种黄色的夹克。我，你确定这是爸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对啊，我觉得这个爸爸这张照片拍的很有一点点这个明星的感觉，有没 有、 啊？ 就有一种复古摆拍的气质在哈。 对，而且最近我感觉很多明星也会穿这样的一种复古的这种运动衫的感觉，对不对哈？ 嗯，也像西西也跟我们讲了自己妈妈的故事，她说我母亲呢是一位大学老师，现在呢我有同事有她当年的学生，就是已经跟我当同事，是我妈妈教出来的。 嗯， 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也非常有幸的成为了一名母亲，当妈以后更可以体会到为人父母的不容易了。 对， 无论人世间怎么样变化，我的妈妈和我的女儿永远都是我认为世界上最漂亮的两个女人。 嗯，是的，也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呢能够给我们发送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呢欢迎大家积极报名我们下周日的这一次的母亲节的特别活动啊，你可以留下这个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当中了。 是，下周日下午的2点钟，我们在北京电台等待着大家带着妈妈来参加我们的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嗯、爱着相聚。 是的，我们来听一下这一次企划当中的这个我和静宇所制作这片花 宣传给大家、嗯。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你总是目送我的背影， 目送我的背影。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主持人静瑜郭鹏邀请听友一起陪伴母亲过节，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报名参加。5月13号下午，让我们以爱的名义相聚。 哇哦！期待着大家下个周日带着妈妈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是的啊，期待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呢。然后呢，我觉得也非常，想看到大家的活动，当天的时候能够跟妈妈产生一些积极的互动，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一些照片是跟妈妈一起摆过的嘛，对不对？到时候如果再来一次，现在再跟妈妈拍。 哎，别剧透，别剧透。我们这边设计了丰富的这个游戏的环节啊，等待着您跟妈妈来一起玩。同样呢，现场还有这个插花的环节，现场送给妈妈一束花，在母亲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 嗯，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发送母亲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我们这次活动的详细介绍了。 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最近呢如果有空的话，不妨跟妈妈去看一看电影，尤其是这一部最近呢是席卷了全球票房的电影呢，是特别厉害，首周呢就全球净收了6.3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是40亿人民币，也创下了影史全球首周的票房新纪录。我说的就是复仇者联盟3啊。 嗯，现在还没有在大陆上映啊，但是很多人都已经提前的去买了这个预售的票，期待第一次就直接可以第一眼看到这个复联三的这个样子。 是， 但是在一个地方，刚刚郭鹏说了这么长的定语，可是复联三首周居然输给了一部已经上映了3周的影片。 嗯， 这地方就是日本了。 是的，在日本的上周末的票房排行榜当中呢，第一名的是名侦探柯南的灵之执行人。你可以想象当中这个名侦探柯南的粉丝到底有多少哈、啊？我们知道呢，从2013年的这个他的远海的侦探开始呢，到去年的唐红的恋歌，这个系列已经连续5年是票房的冠军的记录的保证了哈。 嗯，那最新作呢《名侦探柯南：灵之执行人》还特别邀请到了福山雅治，哇哦，老牌影星来演唱主题曲。 嗯， 这是在日本的一个票房的情况，不过可以期待一下《复仇者联盟三》在大陆上映之后的这个票房的状况、啊。 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王嘉尔最近的当红炸子鸡哈、啊，来听到了他的最新的一首单曲，他终于可以跟别人说我不只有一首 Happy Long 了哈、嗯。来听听这首歌曲《Down of Us》。 Let it go, ooh, let it go,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of dawn, yeah. We can make it, I don't want some more gold, yeah. Let it go, ooh, let it go,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of dawn, yeah. We can make it, I don't want some more gold, yeah. Keep that addicting smile at you, hey.You're my own, no doubt for sure. I mean what I said, girl. Into you now, into you now. Wish I could say these words to you beside a fireplace now. Hold up, just hold up, baby. I ain't no filthy player. You be the Mara Jade, I'll be your Skywalker. Every perspective of yours is like a magazine cover. Hope one day the person I gave my ring to is you. Girl, we gon' go rich to Paris.

听就是非常浓郁风格的 Kygo 以及 Alan Walker 的作品，来自于他们俩合作的一首 Tired 的哈，算是把他们两个人的两种风格都混编在了一起，而且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感觉。好了，8:51，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是郭鹏。 各位好，我是静瑜。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美国的夏威夷州议会呢，1号通过了一个议案，是禁止没有处方权的机构或者个人销售含有特定化学成分的防晒霜，希望呢以此来保护当地的珊瑚礁啊。 嗯，大家会想说这个防晒霜跟珊瑚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其实之前呢是有研究显示，防晒霜当中所含的这个紫外线吸收剂 UV 酯还有桂皮盐酸是会对海洋生物有害的。 对， 因为我们知道下海去冲浪的时候啊，都会觉得防晒嘛，一定要涂抹好防晒霜。 嗯， 但是呢，你的这个防晒霜会带入到海水当中， 对， 侵入到幼小的珊瑚，会导致珊瑚漂白。 也就是说，让自己的舒服了，但是呢，确实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一种污染啊。所以呢，这个美国的非盈利机构环境工作小组呢，根据有效性和成分，分为不同的品牌防晒霜的排名，推荐的氧化锌和二氧化钛防晒霜为有益环境的产品，所以大家以后呢选择防晒霜的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些排名表和排名的情况啊。 嗯，今天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这个虽然说这个去夏威夷的话，他们将禁售防晒霜，然后防晒霜的这个物质也会对小珊瑚造成一些影响。 嗯， 不过呢，如果您不下海，在城市里面走走，特别像今儿这个天儿，防晒还是必须要涂的。因为今天呢，北京将逐渐转为这个低压的系统的影响，傍晚过后扩散条件就将转差了。 是， 空气中的污染物要增多，除了涂抹防晒霜呢，最好也要戴上一个口罩。 对啊，当然呢，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平常呢，防晒的这个东西是确实是一定要具备的。那周末呢，实际上天气我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优良的空气将重新回到北京当中。所以呢，这个周末计划出门走走的朋友，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个计划赶快送到日程当中来了哈。 嗯，只上了3天班，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周末，而且呢，明天有北风赶到，空气中的杂质得到一次彻底的清理，并且明天也是27-28度的这个好天气。想好去哪里玩了吗？ 嗯，想好了的话就赶快去做吧。好了，今天呢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感谢大家在这两个小时当中的持续锁定，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我们再见了，各位， 拜拜。这是他的命，没有人亏欠，你会帮你，日子总是得要继续下去，他顶住压力，为了两口饭吃，他站必站在街角等熟睡的路人，为了生活他可以忍，最寒冷的冬天就快过了，再撑一撑，那扇铁门的背后只有一盏微弱的灯，总是遗憾的说他又能改变什么，仿佛早就木已成舟，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图个温饱之外有什么好埋怨好蹉跎，他苦笑地说他的人生早就被错过，他不想再多说，为什么踏入这一行又能够做多久，他不知道那些伤心的往事为何总是忘不了又放不掉，抬头看看人的一条简单的路，喜欢点着蜡烛等待幸福，不许哭，温柔伤所有被上一注，当他的年华天天老去，那些烟花世界就像老的杂货店，面试渐渐倒闭，倒是都是星星，年轻的便利店在竞争生意，在这个红绿灯社会的哪一层，下面的人在硬撑，上面的人操你们，这附近新盖的住宅他又高了几层，像自由女神变身的女人，仿佛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旅程，他的身世就像个谜，他不曾提起他那真实的心和命，活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他陷下去，如果 life is a 戏曲，多少人讲了你的现实有了你一种，他们迫不及待想要赶快把你移走，他总是哼唱的这首歌，最爱的那一首，今夜不止流星，是流星雨在这片星空，拿着一本复杂的地图，怎么会骗术不上一条简单的路，温柔伤所有悲伤与祝福，你是林萨，自是林萨，曾经我们完成最终会去信仰，我虽然吗，我们都是过客，相遇在黑夜的海上，林萨闪耀着光，而他的故事是像在林萨聊的 underground， 要天一亮，你虽然吗，在想你就是想和春水的温柔手吗，